呢個係劉偉傑 Cyril Law Jr. 為 LibriVox.org 所提供嘅錄音。唐詩300首，卷一，第三43號，長干行，李白。妾髮初覆額，折花門前劇。郎騎竹馬來，曉藏弄青梅。同居長干里，兩小無忌猜。14為君府，羞顏未嘗開。低頭向暗壁，千換不一回。15此剪眉，怨向塵與灰。尚存抱柱信，喜上望夫台。16君遠行，瞿塘滟玉堆。5月不可觸，猿聲天上哀。門前辭行跡，一一生綠苔。苔心不能掃，落葉秋風早。8月蝴蝶黃，雙飛西園草。感此相妾心，坐受紅顏老。早晚下三巴，欲將書報家。相迎不到遠，直至長風沙。唐詩300首，卷一，第43首《長干行》，李白，元。LibriVox 嘅錄音都係公眾所有嘅。